是那一次约定了你又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记在这边默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份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画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为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画碎。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养成了依赖，心中充满。 歌来自潘玮柏的《不得不爱》，欢迎各位听众，这里是仙偷客栈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今天来说一下什么样的美食呢？今天啊，昨天因为昨天说的是巴基斯坦的美食叫汉巴巴，所以呢，今天啊，我也是凌空一现想到了一个美食，应该是客栈从来都没有说过的咖喱。哎，你喜欢吃咖喱吗？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咖喱呢？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来点歌吧，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许啊，一会儿就是你点播的歌曲。说到咖喱啊。北京呢有几家咖喱能让你吃到上瘾。其实呢，咖喱是起源于印度的，主要分为黄咖喱、青咖喱、红咖喱等等哈，味道浓郁，特别明显。喜欢的人呢就是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人呢就是一口都吃不下去。咖喱在东南亚很多国家都非常的流行，可能是由于气候比较湿热的原因哈，偏辣偏重口味呢可能会让人觉得更有食欲一些。 在18世纪中期呢，咖喱传到了欧洲，在明治维新时期又传回到了亚洲的日本，与其本土文化巧妙的融为一体，也得到了新的变化。日式咖喱因为加入了浓缩果泥，中和了咖喱中偏辛辣的味道，一般呢不太辣，反而带一些甜香，更容易被人所接受。红、青、黄、白咖喱、印度咖喱、泰国咖喱、日本咖喱，是时候好好的认识他们了。所以呢，一会儿呢，貂蝉给大家的详细介绍一下哈。说到了这个青咖喱，青咖喱呢是最清爽的，口味鲜美而不刺激，一般用来做咖喱鸡和咖喱食蔬。然后呢是红咖喱，红咖喱最辣，有着很浓的香味和漂亮的颜色哈，一般用来做肉类料理，口味呢偏辣。黄咖喱，黄颜色是最普通的，来自大量的姜糖，味道温和百搭，一般用来做海鲜或者肉类的料理。白咖喱，白咖喱呢是最清香的，如浓汤一样哈，闻起来有浓浓的奶香味道，适合搭配这个蘑菇海鲜做成汤。也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菌菇汤啊，是白咖喱做的。所以呢，今天貂蝉给大家说一说北京最好吃的咖喱哈，喜欢吃咖喱的朋友一定要听好了，收藏好了哈。咖喱呢可以说是印度可以说是咖喱的鼻祖了。地道印度咖喱会以丁香、小茴香子、胡椒子、芥末子、黄姜粉和辣椒等香料调配而成。咖喱由于用料重，加上不以这个椰浆来减轻辣味，所以正宗的印度咖喱呢辣味很强，香味呢也非常的浓。说到这儿了，有没有听众喜欢吃咖喱呢？如果有的话呢，来客栈里跟貂蝉说一说吧，有没有一些吃咖喱好吃的店呢，也让我和听众去尝尝鲜儿呗。好，那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苍生开心不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的像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程有阳光，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 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 欢迎回来，闲头客栈哈，听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那时候的我》。刚才曲东飞说不喜欢吃咖喱是吗？但是很多人就特别的喜欢吃咖喱。相对貂蝉来说呢，我不排斥，但是也没有那种特别的喜欢啊，就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是呢，我有一个好朋友就特别喜欢吃咖喱，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吃。所以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几家吃咖喱的很好吃的小店哈，可以说在北京响当当的吃咖喱好吃的店。这一家店呢叫印度小厨，咖喱牛腩的味道很浓郁，牛腩呢也筋道，玛莎拉咖喱风味独特一点呢，但并不奇怪，加了些不知名的香料和新鲜虾仁一起，真的很好吃，是值得推荐的。千层薄饼就像小时候吃的千层饼一样了哈，热热的，上面是这个外皮也很脆很香，我喜欢蘸着咖喱酱汁一起来吃，很香。说呢，这家老板是个印度人，但是会说中国话，非常的幽默哈，叫印度小厨。地址呢是位于三里屯北小街2号2楼金城大厦西南侧河南岸，人均消费在90多块钱左右哈，真的是不贵。其实说到这个三里屯那边，真的有蛮多美食的哈。昨天说的那个巴基斯坦的美食叫汉巴巴，也是在三里屯。之前介绍过很多家店，都是在三里屯那边哈。有很多外国的美食，像马来西亚菜、新加坡菜、泰国菜、印度菜、越南菜，都有很多很多。继续的这一家店呢叫恒河印度餐厅，恒河印度餐厅，玛莎拉鸡和虾的咖喱味道是最浓郁的，不管是配米饭还是配印度飞饼都很不错，相比之下呢，还是他们家这个印度飞饼来吃会更好吃一些，但是传统的烤羊腿特色倒是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不过味道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尝了两款甜品，冰淇淋和饮料味道类似，要甜很多，还是蛮喜欢的。另一款有点像这个栗粟米做出来的，味道不错，就是有一点点甜了。口味的话呢是没得说的，香料很丰富，而且调味也很好，相当的这个均衡。不过鸡肉还可以稍这个把这个块儿切得小一点哈，这样会更好入味儿。卖饼的小麦味道很香，炒饭的米粒呢很神奇，是长条形的。哎，确实哈，好像印度的米饭是长粒米，要比我们在这个大陆吃的要长很多哈。我之前去马来西亚吃那个米饭也是长粒的哈，在中国还是蛮少见的。说呢，这个长粒米还是头一次吃，里面加了很多葡萄这个 个坚果哈，味道也很不错。如果想吃特色一点的话呢，还会再来吃的。嗯，这位可以说这位食客写的这个评论是非常丰富的哈。地址呢是位于城府路28号五道口购物中心6楼，进地铁13号线，在五道口的购物中心六楼，进地铁13号线。人均消费呢也不贵，在100多块钱左右哈，叫恒河印度餐厅。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有没有一些吃咖喱好吃的店值得推荐的话呢，也来告诉貂蝉，或者说呢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刚才一位听众叫我的蜜瓜分你一半，点了一首孙楠的《风往北吹》。好，哎，我找一下这首歌哈。嗯，来听到这一首孙楠的《风往北吹》。

双眼。 罗大佑的恋曲1990是这位听众你叫什么呢这个表情是个眼睛哈，点的一首歌，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90。好啦，欢迎回来哈，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来点歌吧，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我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咖喱的餐厅，这一家呢叫泰式咖喱。由于当中加了椰酱来减压辣味和增强香味哈，而额外所加入的香茅、鱼露、月桂叶等香料呢，也令泰国咖喱独具一格。这家店呢叫泰式咖喱，泰式咖喱，红咖喱是泰国人爱用的咖喱，由于加入了红咖喱酱，颜色带红，味道呢也比较辣。泰国咖喱种类最多，会加入椰浆来减压辣味和增强香味，还会额外加入香料，让泰国咖喱独具一格。继续的这家店呢叫燕尾蝶泰餐吧，燕尾蝶泰餐吧哈，他家相对于别的泰餐改良的比较少了，很多泰餐中国人吃不习惯呢就改良了。燕尾蝶的菜品虽然不是北京最好的，但是他家用的料厚道，东南亚经常用的香料调料都没有减少，冬阴功中规中矩，椰奶鸡是最值得推荐的哈。泰式拉茶味道淡了一点，咖喱有一点偏甜，椰奶过多吃起来会有一点腻哈。米饭呢是可以续的，泰国香米很好吃的米饭。他家的咖喱种类也不少哈，咖喱有红咖喱和黄咖喱，红咖喱更辣一些，咖喱味道和奶香都还挺浓郁的哈。跟日式咖喱不同，这个有一点偏甜，但是拌饭吃或者单喝汤味道都很不错，有股淡淡的椰香，也不辣。黄咖喱拌米饭永远是特别的好吃，是值得推荐的哈。这家店呢是位于三里屯南路甲58号，近三里屯 SOHO。 人均消费也在100多块钱左右哈，也是不贵，叫燕尾蝶海餐吧。燕尾蝶海餐吧在三里屯南路甲58号，进三里屯 SOHO。再推荐一家店哈，这家店呢叫苏泰辣椒，哎，这听到这个名字也很辣呀，苏泰辣椒，3斤多的黄咖喱帝王蟹，狠狠的解了馋哈。话说贵也是这个，话说贵也是，不怕钱多钱少，就是值得吃的，特别好吃。心甘情愿，这个拆了半个身子的蟹肉，蟹腿藏着这个觅食新鲜的蟹肉，搭配上略带辛辣的黄咖喱，更凸显这个美味啊。这边的黄咖喱加了鸡蛋质地的，较为厚重，才能和米饭这个混合在一起。懒得剥的也可以黄咖喱炒虾吧，味道也很好吃。一如既往觉得黄咖喱比红咖喱好吃，黄咖喱比红咖喱更浓郁一些。以前吃的咖喱鸡都是鸡块，他家呢却是这个鸡肉片，一片一片的，肉质感也是不错的，但是味道呢也非常的好吃。嗯，这家店呢是在永定路66号长风假日酒店1层，人均消费呢就是稍微贵了一点了，在170块钱左右，可能有这个帝王蟹的缘故吧。好了，这里是鲜托客栈，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好吃的咖喱餐厅呢？也让貂蝉和所有听众去尝尝鲜儿。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也是他的一首很经典的代表作品了。 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

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戴瑶的《绽放》。欢迎回来，先偷客栈，好，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哈。因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客栈呢马上就要关门了，所以呢在最后的时间里，貂蝉给大家推荐一下日式咖喱哈。刚才有说了这个印度咖喱泰式咖喱，但是还没有说这个日式咖喱。嗯，日本咖喱呢一般不会太辣，由于加入了浓缩果泥，所以甜味较重。除了拌饭吃外，还可以作为拉面、乌冬面等汤面类食物的汤底。日本与印度虽然同处于亚洲，但日本人吃的咖喱却是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才由欧洲这个传入的，与本土文化呢巧妙地融为一体。咖喱传到日本后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嗯，推荐一家日式咖喱的店铺哈，这家店呢叫寻仙本铺。这个寻呢就是比如说八旬老人的那个寻，新鲜的鲜，寻仙本铺。这家店主打的是北海道的美食，算是性价比很高的日料了哈，味道不错，服务也很好。大家强烈推荐的是一探究竟啊，这道菜的名字叫一探究竟，里面有很多配料啊，有南瓜、西兰花、土豆等等等等，还有鸡腿儿，炖的这个特别的松软哈，赶紧拌一口米饭，尝一口味道，有别于东南亚的咖喱，感觉辣味儿更突出了。嗯，汤咖喱呢是不能少的，就是越吃越香型的类型哈，算让人停不下来。热热的汤汁味道浓厚，配上入味的蔬菜和香米饭，简直是好吃的不行。牛肉刺身，超级嫩的牛肉，薄薄的一片蘸上酱汁，入口滑滑的。不过不喜欢生食的，吃生食的这种人就比较考虑了哈。那个煮鳐鱼吃起来味道也很清淡，脆骨呢也是很好吃哈。这家店呢是位于三元里16号楼如家酒店的一层，人均消费呢在100多块钱左右哈。三元里16号楼如家酒店一层，叫寻仙本铺。如果喜欢吃日料或者喜欢吃日式咖喱的朋友呢，可以去尝一尝，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哈。嗯，其实呢还有很多店啊，像加藤屋也是一家吃日式咖喱的店哈，在魏公村那边很多很多哈，很多吃咖喱的店铺。如果喜欢吃咖喱的朋友，可以自行去大众点评要去查一查。如果喜欢吃的话呢，一定要去尝一尝，看看到底有没有说的那么好吃。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是不是？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57，你是堵在路上的，还是很顺畅的飞驰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因你而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试着去了解，靠你近一些，厨房多一些，有时气味会帮助爱。